气球。 带着您的宝贝，用歌声、故事和爱，回忆成长，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Josie 所主持《 火气球》。 Hello， 男孩女孩，爸爸妈妈，如果收音机旁有阿公阿嬷，大家好。Josie 阿姨在今天的红气球要阅读《小流星亮晶晶》这个故事，是路桥文化出版的图画书，并且一起听这本书的音乐宝盒 CD。 也许有部分的孩子听过了，我们和收音机旁还没听过的孩子再听一遍。小流星亮晶晶是由林秋买写作，杨丽玲绘图的图画书，故事是空中的小流星不小心掉到了人间，和其他的小朋友玩得太开心了，小流星丧失了他身体的能量，差一点回不了家。还好电台的主持人咕噜咕噜博士还有其他的小朋友一起帮忙，才让小流星回到了天上，和妈妈在一起。完整的故事要开始咯，主角是咕噜咕噜博士、流星小银子和流星小晶晶，还有咕噜咕噜小刺猬。看哦，天空出现了一颗又圆又亮的月亮，每当月圆的时候，空中就会出现一颗银色的流星，帮助孩子们完成心愿。所以大家说看到流星要赶快许愿，因为流星可以帮助你完成心愿。这颗流星会发出银色的光芒，所以大家都叫它流星小银子。这一天晚上，地上的孩子们看到了流星小银子，赶快许完愿之后，就心满意足地躺在床上，躲在棉被里头，收听他们最喜欢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呢，是咕噜咕噜博士，还有咕噜咕噜小刺猬。在节目当中替小朋友讲了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 哎，这里是咕噜咕噜欢乐儿童电台，我是咕噜咕噜博士。哦 哦，我是咕噜咕噜小刺猬。 小朋友啊，你们今天快乐吗？你们的睡前愿望都许好了？ 别忘了刷牙哟。 好，现在让我们来听听三只小猪的故事。 哟，太棒了，小朋友把你们的小耳朵拉长了，好听的故事开始喽。 三只小猪盖房屋， 草屋、木屋和砖屋， 叽里咕噜真舒服， 野狼烫了屁股气呼呼。 三只小猪盖房屋， 草屋、木屋和砖屋， 叽里咕噜真舒服， 野狼烫了屁股气呼呼。 三只小猪的故事才讲到一半，空中忽然出现了一道闪电，还有轰隆隆的雷声。流星小银子不小心被闪电击中，掉到了地上，还好咕噜咕噜博士救起了他。第二天早上，小银子醒过来了，发现怎么我在电台里头呢？于是就跑出去偷溜去玩了，跑到了公园，跟小朋友玩起了手帕的游戏。 把你的眼睛闭起来，在手帕到底在哪 小英子玩得好开心哦，忘记妈妈曾经告诉过她，流星只要一晒到阳光，身体里的能量就会迅速地消耗掉。小英子觉得头好晕哦，可是看到和孩子们玩得那么高兴，她实在舍不得离开，于是强打着精神跟孩子们一起跳着流星舞。什么是流星的舞蹈啊？不到一会儿，小英子就受不了昏倒了。这个时候呢，博士也在广播中发出了寻找小英子的紧急通知。在收音机旁的孩子们听到之后，就赶快跑去找博士，告诉博士说，嘿，小英子在我们的公园里头。但是这个时候出现了一只大黑猫，大黑猫想要追蜻蜓，一个不小心被小英子给绊倒了。因为小英子躺在地上啊，大黑猫没有看到，跑太快了，结果呢跌倒了。大黑猫气呼呼的把小英子给叼起来了，把它丢到萝卜田里头。太阳像个大火球一样热乎乎的照着小英子，小英子好可怜哦，越来越虚弱，身上的银色光芒也一点一滴消失了。迷迷糊糊当中，小英子听到了一阵呼喊声，原来是田里头的兔子正在举行拔河比赛。 我们一起来拔河，比比谁的力气大，嘿呦吼，嘿呦吼，大家一起用力拉。我们一起来拔河，比比谁的力气大，嘿呦吼，嘿呦吼，大家一起用力拉。我们一起来拔河，比比谁的力气大，嘿呦吼，嘿呦吼，大家一起用力拉，嘿吼嘿吼嘿吼嘿吼嘿吼嘿吼嘿吼嘿。 这是一个萝卜田，小兔子在进行拔河比赛。比赛进行到最高潮的时候，小兔子发现了，怎么有一个晕倒在地上的小英子呢？兔子已经从广播当中知道了小英子的情况，于是这群兔子决定带着小英子去找博士。小兔子想要去找咕噜咕噜博士，告诉博士小英子就在他们的萝卜田里头。但是小兔子去找博士的时候必须经过小矮人的城堡。小矮人呢跟兔子早就已经看不顺眼很久啦，常常都是打打闹闹的吵架。小矮人为了不让兔子从自己的家门口经过，就在他的门口设下了机关，害得兔子一直不停地滑倒。 城门城门几丈高， 36丈高， 骑白马带把刀，走进城门滑一跤。城门城门几丈高， 36丈高， 骑白马带把刀，走进城门滑一跤。 小矮人发现，原来这次兔子不是来捣蛋和他吵架的，而是为了救小银子。于是呢，他就告诉了小兔子打开城门的秘诀。小矮人的帮助之下呢，兔子终于把小英子送回到了电台里。 经过了一天的折磨，小银子的能量已经越来越弱，在恍恍惚惚当中，他好像看到妈妈在对他唱歌。小姨子好想妈咪哦，好想打星际电报给妈妈，叫妈妈来救她。但是她的能量太弱了，还需要小朋友的帮忙。于是咕噜咕噜博士就在电台征求自愿帮忙的孩子。地上的孩子听到了广播，赶快跑过来了，连小兔子和小矮人也过来了。大家一起合作打完电报之后呢，小银子就带着大家的祝福，运用最后一点点能量，迎向月亮的光芒，飞到天空去和妈妈会合。小银子回到天上之后呢，再也不敢乱跑了，但是地上的孩子们好想念他哦。咕噜咕噜博士就常常播放一些和流星有关的音乐，来安慰孩子们想念的心情。 孩子们所收听的是红气球，在 FM98.7 每个星期天中午11点到12点上半个钟头我们进行儿童的故事，今天讲的是流星小银子的故事。小流星小银子到地上玩了一天，又回到了天上，但是地上的小朋友好想念小银子啊，等啊等啊，终于又传出了小银子的消息。但是大家听到的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怎么小银子变成了一只爱捉弄人的坏流星了呢？咕噜咕噜博士和咕噜咕噜小刺猬根本就不敢相信小银子会变成坏坏的小流星，于是他就决定出去查个清楚。他们到了银色流星最常出现的一个地方，叫做波斯市场。在菜市场里头呢，有阿拉伯人告诉咕噜咕噜博士，那颗爱捣蛋的银色流星每天晚上都会从一个高山上从空中滑下来，博士就爬上了那座山顶，等着银色流星的出现。咕噜咕噜博士在山上等着银色流星的出现，果真到了晚上，银色流星出现了，可是他却对博士不理不睬的。咕噜咕噜博士呢，赶快要去抓住流星的尾巴，但是这个银色流星把尾巴奋力一甩，把博士甩到了一个水池里头。哇，博士痛得呼噜呼噜叫，小刺猬也非常的生气，怎么搞的，这只银色流星到底在做什么？这时候有一只小青蛙从水里头跳出来，告诉博士说，嘿嘿嘿，这只银色流星是一只冒牌货，并不是你们以前认识的真正的小银子。不多久，空中又出现了另外一颗银色的流星，这个流星在空中向博士和小刺猬打招呼，啊，原来它才是真正的流星小银子啊。小青蛙赶快又许了个愿，希望赶快下雨。滴答滴答，果然下起了雨来，青蛙们高兴地唱起了歌来。我喜欢下雨天，红的黄的绿的雨伞飞满天，穿上了雨鞋踩雨去，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真有趣。博士和咕噜咕噜小刺猬所认识的小银子流星并没有变坏，还是原来的小银子，可爱的小银子。咕噜咕噜博士和小刺猬就很放心地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呢，小刺猬趁着博士还在睡觉的时候呢，就跑出来玩。他发现港口的旁边停了一艘好大的船，有一群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孩子在船上进行表演，有跳舞，有跳绳，还有唱歌跟玩游戏。这些孩子呢，看起来很哀伤。小刺猬觉得很奇怪，到底怎么搞的？然后小刺猬竟然发现那个假冒小银子的流星也在里头，哎， 看起来好虚弱，就像是小银子流星失去能量时一样。小刺猬赶快把博士找过来，一问之下才知道，原来这颗假冒的流星是小银子的妹妹，叫做小晶晶。她因为嫉妒哥哥受到欢迎，所以趁哥哥在休养的时候到处去做坏事，假用哥哥的名字，结果竟然被儿童剧团的团长用网子网下来。团长想要利用这颗小流星小晶晶到处去表演赚钱。船上还有好多的孩子哦，团长都逼着这些孩子到处表演，不让他们休息。 我是一个小李子，掉在冰冷泥土上，人人走过我头上，噼里啪啦裂开了。小李子真可怜，真可怜，真可怜，真可怜。我是一个小李子，掉在冰冷泥土上，人人走过我头上，噼里啪啦裂开了。小李子真可怜，真可怜，真可怜，真可怜。 咕噜咕噜博士想请小流星小银子来帮忙，于是他就打了电报给小银子，请他来拯救这些可怜的孩子。小银子接到电报之后就飞过来，从空中撒下了一大把的银子。爱钱的儿童团长还有水手为了抢钱啊，一个一个通通都掉到海里头了，船上的孩子们安全被救起来了。接着小流星小银子还帮忙博士引导这艘船到北非一个地方，叫做摩洛哥，寻找到一批勇敢的好水手，要准备开着这艘船继续带着孩子前往博士的家乡，是在亚洲的中国。 清晨的摩洛哥，微风吹徐日升天边，海鸥自由飞翔。清晨的摩洛哥，微风出海冒险。 小银子跟小晶晶呢则回到了天上的银河，并且答应在每年的新年那一天要回来看孩子们。在这边和孩子们做一个小结论，今天红气球阅读的是小流星亮晶晶这个由路桥文化出版的图画书，并且收听了这本书的音乐宝盒 CD， 希望孩子们会喜欢。故事当中的小流星小银子不小心掉到了人间，和其他的小朋友玩得太开心，忘记自己不能够晒太多太阳，也不能够在地上丧失身体的能量，所以呢差一点回不了家，还好有大家的帮忙才能够回到天上和妈妈在一起。 小流星、小银子的故事也是告诉孩子们，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身体的极限，有些孩子不能够晒太多太阳，像小流星、小银子一样，有些小孩子不能够乱吃东西，有一些呢是不能够被蚊子咬到，有一些则是不能够玩得太兴奋，不然也会丧失身体的能量。提醒孩子们要记住妈妈给你的叮咛，在传说当中看到流星可以帮助你实现愿望。在阅读这个小流星、小银子的故事的时候，就是也要许一个愿望，希望收音机旁的孩子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红气球，好朋友。